身离去，心装得满满的，却还不停怀疑着，幸福超越了快乐。我们封存了这一刻，永远会被记得，无法再重唱的歌。让世界拿起手机来来往往传送简讯，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，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价 com。 格雷地板，原生态，无醛添加，绵延森林里的每一口新鲜空气，开启您的绿色生活。

的心蔚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，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有歌唱，月光找到了海洋，生命找来了时光，在荒唐将黑夜都遗忘。 夏天的风味 心跳、哦、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。夏天的风会有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，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。夏天的风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就是爱，不见

少你可知道，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，飘呀飘，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，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，暮暮朝朝难舍难了，江山不要开玩笑， 嘿嘿嘿嘿， 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，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，飘飘呀我对你的爱如山高，我将拥抱年轻真心到老， 岁月流声，经典永恒。我是蔡淳佳，敬请关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的人先来，有的人先走，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。人能决定什么？唯一相同的是，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都有自己的旅程，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。九六九旅行者，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。 在非洲东部浩瀚的印度洋上，珍珠般的散落着100多座花岗岩和珊瑚礁岛屿，这就是塞舌尔，一个拥有这个星球上最纯净最优美的自然环境，同时又具备现代化生活设施的国家。阳光、沙滩、碧海、蓝天是大自然给予塞舌尔的礼物，珍禽异兽、参天古树、林立的巨石是塞舌尔的图腾。塞舌尔的海是在阳光下折射出斑斓多彩的蓝，透彻见底的海水中美丽的热带鱼和珊瑚礁低头可见。漫步在面粉般细腻洁白的沙滩，呼吸着几乎不受污染的空气，不仅会想起一句广告词，因为纯净所以奢华。塞舌尔最独特之处是它的私密性，为高端度假者提供了天堂。这里很小，小到骑辆自行车就能周游全国。这里也很僻静，因为曾经是印度洋海盗藏身埋宝的地方。在世界诸多的海岛中，塞舌尔以其极为细腻的海滩以及远离尘嚣的宁静，成为了极少数真正懂得享受生活的度假者们心中的天堂。塞舌尔旅游局高级主管李欢欢说， 塞舌尔它有很多的动植物，它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，是一个自由行的天堂。最大的一个岛就是马埃岛，是主要的一个文化的聚集区。那马埃岛是由60多个海滩所包围，所以你要体验一些文化呀，然后体验岛这个周围的风情啊，然后包括去当地的这个市场啊、鱼市啊看一看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那你在这个岛上，比如你待个一两天之后，你就可以到这个海洋公园，你可以这个来个一日游，然后你可以去浮潜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可以从马埃岛，比如说就是叫我们叫双岛游，一般双岛游就是马埃岛加第二大岛这个普拉兰岛。普拉兰岛也是必去的一个岛屿，因为它上面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地，它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自然遗产地。然后那里边就是有非常神奇的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重的种子，叫海椰子。所以有的时候会有，比如说你单独在马埃岛玩，对吧？然后完了，或者是马埃岛加普拉兰岛双岛，然后你还可以来三岛，就是一天你可以甚至就去这个三岛。三岛就是再加其中另一个，我们叫它的第四大岛，叫拉蒂格岛。人们常说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去过拉蒂格，相当于没有去过塞舌尔。但就是足见它是很有独特特点的，是因为上面有两个排名世界第一的沙滩，其中有一个是国家地理评为第一的沙滩，叫银泉滩，然后另一个是 CNN 前两年评为第一的沙滩，但是这两个沙滩是完全不一样的。 飞越了半个世界，自然不只是为了避世和发呆。塞舌尔虽然只有8万人口，却混合了几乎来自世界各地所有人种的基因，从欧洲到非洲到亚洲，还有混血的克里奥，造就了塞舌尔文化极大的包容性和丰富的内容。玩好了，看爽了，就该开始靠海吃海了。在塞舌尔大吃海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浮潜时看到的那些色彩绚丽的小鱼是不会入菜的，上桌的只会是当天捕来的大鱼。撒上一把墨西的海盐，用明火烤到两面焦黄，还没上桌，香味就已经让人欲罢不能。克里奥美食和中国北方的烹饪颇有几分神似，但与其自己不懂装懂的胡乱点菜，还不如让主人介绍。李欢欢介绍说， 塞舌尔过去是英国啊法国殖民地，然后有这种非洲人，然后印度人，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混合，所以我们统称它叫克里奥文化。那饮食的话，肯定是因为这些人带过来的，带过来这种文明，所以它的食物本身就是融合的。比如像有的是餐是有咖喱的，然后完了有一些是像法式大餐，

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